988坚持好音乐好内容。你好，我是 Jerry 李佩玲。 进入古老的酒店，因为天气恶劣导致航班被取消，导致他们需要留在那个城镇多两日才可以离开。基于已经剩下不是很多钱，他们四个就打算入住城镇中最便宜的酒店。当他们进入那间名为月光酒店的古老建筑的时候，他们不知道这个将是他们生命中最恐怖的夜晚。他们原本只是想找个舒适的地方过夜，但是在那里经历的事情将永远留在他们的记忆当中。酒店大堂的气氛有点诡异，灯光昏暗，地毡非常残旧，还有一阵霉臭味。有一位很老的接待员就坐在柜台那里，看起来就好像已经跟这间酒店的历史一样，在这里做了很多十年的工作。那位接待员眼神凝视着他们，微笑着，令到他们觉得很不自在。第二章，666号房。欢迎来到月光酒店，那位老接待员说，他的声音非常之低沉。他给了一把古老的锁匙他们，然后指住大厅的一个大理石楼梯，你们的房就在楼上，房的号码是666号。他们听到这个房的号码都觉得很害怕。当他们打开那间房的门的时候，一阵冷风吹过来，他们觉得很冷。房里面一片漆黑，他们找了很久才找到灯掣，打开房里面的灯。间房里面只有一张古老的大床，而床头挂着一幅阴森的画。画里面是一个苍白的女仔，眼神空洞无神。间房充满了阴森的氛围，他们感到非常的不安。第三章，无法入睡。他们奔波了整日，真的很累。他们很想睡，但是睡来睡去都睡不着。他们不停地听到奇怪的声音，听到房的四周围有很多的脚步声。当他们起身打开房门的时候，望出去什么人都没有。他们感觉到一阵又一阵的寒冷，就算间房的暖气是打开的，他们都感觉不到一丝的温暖。他们四个一直被奇怪的声音吵住，根本就睡不到。第四章，房里的女孩。他们四个尝试合埋眼逼自己睡觉的时候，他们感觉到有个人 就站在他们的床旁边。他们四个同时打开双眼，见到一个女仔，她的头发湿晒，遮住她块面。那个女仔在那低声呻吟，他们根本就听不到她在说什么东西。其中一个女仔就很大声地问，你是谁？你在这做什么？这里是我们的房来的。那个女仔没出声，他们四个觉得很害怕，就立刻落床打算离开间房的时候，房门突然间锁上，他们打不开，走不出间房。他们很害怕，突然间房的温度急速下降，就好像结冰一样。他们见到那个女仔的面慢慢浮现，眼神空洞而黑暗。那个女仔张开嘴巴，发出刺耳的尖叫声。有几个尝试用手机打电话，但是完全没了信号。他们四个就被困在这间恐怖的房里面，他们大声呼叫，但是没人听到他们的声音。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，他们开始变得很虚弱，完全无力地瘫坐在地下。第五章，逃离。他们尝试用不同的方法拿东西来扔那个女仔，大力去拍打那道门，甚至有一位女仔跪住在那里哀求那个女仔放过他们。但是他们只是听到恐怖的叫声。那个女鬼慢慢地飘近他们。他们感觉到自己被捏住颈，呼吸不到。他们认定自己就快死的时候，间房道门突然间打开，他们四个用尽力气爬出走廊。 Hey, don't you run away. Please stay. Stay with me. 当他们慢慢恢复体力之后，就匆忙地逃离那间酒店，再都不敢翻转头。他们四个就站在附近的一个车站，过了一个寒冷的一晚。第二日，有两个比较大胆的朋友尝试回去酒店去拿回些行李。他们去到，只见到那间酒店已经变成废墟。他们从此都不敢留恋入住一间未经查证的酒店。 988坚持好音乐好内容，我们是 DJ。